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嗱，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样咧，或者要提翻醒大家啦，头先讲咗一串数字，大家都可能未必记得吓。 嗯， 我讲下而家嘅先。而家咧，煤系53%，天然气22%，核能系23%，仲有2%系其他嘅，就系而家嘅。咁但按照政府而家最新发表嘅呢一份咨询文件咧，佢就提出咗两个方案，就系、是、吓、有啲人就梗系叫两个烂苹果，逼你拣一个可挺啦，系嘛？好啦，咁啊，一个方案一咧，佢就话去到2023吓，佢呢个就系、是。是讲緊呢个年份嘅啫，其实仲有9年咗喎，係咪？9年之后呢，因为我哋嗰个电嘅需求大咗啦，但係最重要呢就係佢有一个目标，就係减低煤嘅比例嘅、因为佢觉得呢煤呢一方面佢都係制造一定嘅空气污染、但另一方面最紧要就係全世界而家都係要减碳嘛，係咪、decarbonization 嘛，咁所以呢因为呢个係制造呢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全球暖化好大嘅危机嘛，咁所以呢佢就有一个政策目标就係减煤啦。咁、但减煤嘅时期你一定要增加其他啦，咁增加其他呢其实呢我刚才讲个方案一、方案二呢，其实嗰个主调呢、方案一呢就係、同大陆买电南方电网为主，就增大呢部分。方案二呢就係、完全唔同大陆再买电，其实唔係完全唔同啊，因为你大亚湾已经系啦嘛，所以大亚湾其实都保留嘅。你睇方案一二呢，2023年大亚湾嘅比例都系咩啊， 都系 20%、 都系20%。咁啊，但係呢方案一呢就同南方电网呢就买30%。 咁啊， 方案二就完全唔买。 咁啊，喺呢度呢我又想知道一下喎。咁其实佢嘅目的就係、 减碳。 减碳啦。 减碳。 但其实嗰个买电呢，即係喺个联网度买电啦。其实嗰啲电系有冇话系由咩来源嘅呢？ 其实呢我哋控制唔到嘅。呢、這个呢其实好多即係社会上好多舆论呢都讨论过呢个问题㗎啦。就係话我哋亦都冇资格冇条件吓嚟、去系理人哋系点样发电嘅。咁佢正正嗰、那個理據呢就係咁講，佢話南方電網呢呢、這個都可以話啦，佢背後有個理論呢就係、叫做所謂規模經濟概念啦，係咪即係規模，佢有咁大規模嘅時期呢佢就可以有佢嘅多元化啦。佢南方電網呢可以係入面有水力發電、可以有燃煤，可以有天然氣，但亦都可能呢有部分係太陽能風能啊咁樣，係咪咁，但係雖然呢太陽能風能呢喺廣東省以我所知呢其實就發展得唔係話最大最大嘅。咁、當然啦，即係太陽能風能呢就中國西北嘅資源就最豐富啦，新疆啊即係呢個西藏啊青海啊嗰啲好犀利好犀利啦，係咪即係我去過新疆體驗嗰啲風力發電場呢，嘩真係完全係一望無際㗎，完全係望無眼都睇唔到嘅，都多到呢嗰啲風車係多到好緊要嘅。咁但係呢南方嚟講咧，本來佢哋話我哋應該係水力發電，但係講緊水力發電都已經去到盡啦，係嘛？當然有好多就喺雲南、貴州嗰邊仲有少少潛質，係嘛？但係廣省嗰啲都已經咩啦？咁所以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就核電啦。 核電。 核電。咁核電嚟講咧，除咗呢個大亞灣嘅核電廠咧，其實我哋仲會喺陽江嗰邊又起一個核電廠，好似起咗添啦。其實佢仲會繼續起多幾座嘅， 係啊。 我哋而家呢全中國呢好似有5、6座啦，我唔記得啦，5、6座。但係呢我記得好多年前啦，5、6年前溫家寶講過呢，其實呢我哋嗰個目標呢係未來呢大概可能要去到30座嘅全中國。咁、但係我哋嘅煤呀燃煤嘅發電廠呢就梗係過1000座啦，講緊係咪呀。咁、所以嚟講呢即係你即係30座咁你根本係好少咋嘛，係咪。咁、但係嚟講對於反核嘅人嚟講咧，就叫做多一座都嫌多啊嘛！嗱、呢個就係好重大嘅一個原則性嘅爭議啦。甚至咧，即係有時候我會或者好多人會去俾好多人鬧都唔定啦，就叫做去到一個意識形態嘅爭議、ideological 嘅一個 struggle 嚟嘅。點解咧？因為咧，即係我覺得反核嘅人咧，喺某一程度上咧，尤其是嗰啲團體啊，環保團體咧，其實過去呢半個世紀咧，嗰啲環保團體咧，大部分都係以反核起家噶嘛。咁佢反核呢其实呢佢最先呢係完全有道理嘅，因为佢係反核武，核子武器，特别係反对嗰个所谓大气嘅核爆试验。咁呢样嘢係真係要闹到佢趴地至得㗎，係咪？因为当其时美苏两国呢包括中国最先嘅时期呢都係完全不理人类嘅安危死活，係咪？喺大气入面嘅试爆呢嗰啲係真係好伤害性啦，嗰啲辐射嘅辐射层啦咁。但后嚟各国都知道呢个危险呢，於是咪进行 地下核爆咯，你而家北韓都地下核爆啦，邊度夠膽用大氣核爆啫？地下核爆啊嘛，係嘛？即使北韓啊嗰啲，咁但係咧，但係反核嘅團體咧，佢開始反核武咧，後嚟就變咗反埋 核能啦， 核能啦，冇錯啦，核電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反得嚟係完全有道理嘅，啊，即係我就覺得你如果有得選擇咧，我都一定唔會揀即係核電呢樣嘢，因為核電咧佢係製造好多問題。即係佢亦都係存在風險，但其實佢嗰個風險咧就兩睇，嗱呢個咧就關於嗰個風險評估咧，或者我哋個風險嗰個對人個感覺嘅問題啊，就係話其實你咁多年嚟，我哋係開採煤礦遇到嘅事故，傷亡嘅人命，同埋你核你燃煤發電嘅電廠入面嘅事故，傷亡嘅人命。同埋你燒煤所造成嘅空氣污染，造成嘅我哋嘅呼吸道啊、心臟啊樣嘢嗰個嘅污染，損害你健康，所死嘅人命係大過過去五十年。講真，因為過去五十年先有核電啫嘛，五十年代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先有美國第一間嘅核電廠啫。咁而家嚟講都係即係五六十年啫，係嘛？即係六十年啦，約莫啦。但呢六十年入面咧，其實因為核電而死嘅人咧，比起燒煤發電死嘅人咧，係真係蚊比同牛比。呢、這個就算任何環保團體咧，都冇辦法否認嘅一個係鐵一般嘅事實。但係佢哋唔會反煤喎。 嗯，係。是喎，才哥講呢一點係非常 即係荒謬嘅喎，即係喺我眼中嚟講。 係啦，我哋係從來都冇聽過人哋。 點解唔會反煤啊？係咪啊？所以其實你係應該反煤啊嘛。我所以我成日好多我同啲環保團體講嗰啲話，我話如果你係用十倍於反核嘅資源嘅力量啊嘅聲音啊嚟去反煤咧，咁我就 起碼你有個立場， 我就會陪你一齊反核，係嘛？咁我覺得你都係叫做我哋叫做有分寸， 係 有分寸，但係而家嚟講係完全冇曬分寸喎， 係 嘛？佢唔去反煤而去反核，但係咁你又點呢？咁就繼續燒煤囉。但係其實燒煤全球暖化嗰個危機呢已經係其實人類係返唔到轉頭。你核電廠都可以話我好似而家德國咁樣，佢已經宣布話唔再用核電啦。咁佢都可以喎，雖然係佢話係陰公啦，嗰啲大白象起咗喺度，唔知幾多百億起咗個核電廠，而家唔用，咁我又如果拆咗佢咧，入面有咁多輻射、咁多污染，都唔知幾昂貴，咁啊碎啦，我轉啦，我咪即係方圓唔知幾多里，我圍住佢，咪當係一個即係啊無人嘅 dead zone 咁樣啊，係嘛？咁樣咪嘥咗笪地啦，咁你對咗咪嘥咗笪地咯，係嘛？你咪二十個核電廠，你咪嘥咗嗰二十幅地咯，係咪啊？但係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嘅全球暖化嘅呢個威脅咧？是未來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五百年咧，都唔會消失嘅，因為你大氣層入面而家多咗個二氧化碳咧，係會好耐好耐都係流傳喺個大氣層。科學家已經研究過曬啦，即係佢嗰個 average 嘅，我哋嘅術語咧就叫即係流傳嘅時間叫 residence time 啊 ，residence time 咧其實 carbon dioxide 咧，其實喺大氣層入面咧，我哋講緊咧係幾百年嘅，幾百年嘅。咁科學家就話我哋而家人類比起工業革命前期的時期咧，已經將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嘅一個水平咧，係增加咗40%，而且我哋而家繼續不斷增加。佢都話啦，科學家即係好多科學家計算過都得到同樣結論啊。你話要地球，就算我哋聽日開始就停止二氧化碳嘅排放，要呢個地球嘅大氣層嘅二氧化碳水平啊，回復翻到去工業革命前嘅水平咧，最少講緊2000年。即是話，即使聽日我哋死曬，地球都要2000年啊，先至能夠恢復翻到去工業革命前期嘅嗰個二氧化碳嘅水平。咁所以嚟講，你反煤咧，呢個係我哋嘅首要任務。 但係咁啊，才哥，我就幫佢哋 好， 佢哋角度係諗一樣嘢啦，就係話。因為呢、這個佢哋嘅環保團體即係主要係反核呢班環保團體啦、其實會唔會某程度上一個現實考量呢？因為呢頭先才哥都講咗啦，如果講話煤呀呢啲咁嘅能源呢、其實係咪都會消盡嘅、第二呢即係你喺而家咁嘅現實情況大家咁樣需要呢你要去突然之間嗌人哋全部人唔用能源呢係冇可能嘅。但係呢核電呢就係、真係不斷會即係 兩害，雖然頭先財哥你話兩害取其輕，但係咧核電再嚟嘅時候，咁都會不斷咁樣更加擴展嘅。咁其實佢哋就算反核，淨係反核啦，其實都係可以話有一個角度喎。 嗱，嗰個問題咁樣樣，你話煤咧係最終有一日燒完咧，就要講翻頭先嗰個所謂 peak oil 嗰樣嘢啦。 係。 咁啊，確實咧就冇科學家講 peak coal 呢樣嘢嘅，即係煤嘅產峰呢樣嘢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按照我哋而家地層入面所隱藏嘅煤嘅含量咧，好多科學家都推斷，除非我哋即係又再不斷加速啦，即係嗰個消耗率啦，係嘛？即係照而家咁樣嘅，其實都已經係加速緊嘅啦。但係佢話咧，應該都可以咧，係講緊係200年， 200年 咁上下一個數字。但係石油咧，其實好多科學家咧覺得係唔過20年。嗱，唔係話。二十年後就冇曬石油喎，呢、這個世界唔係喎，而係話二十年，其實有啲科學家就話根本就係呢幾年添啦嚇，即係我哋而家就拭目以待啦。咁啊，因為佢呢個係好複雜嘅，因為其實嗰啲產油國咧，其實係做咗好多手腳，同埋呢個國際好多石油嘅公司咧，佢係即係用好多不同嘅辦法咧嚟冚住，即係等你係即係唔覺得佢就嚟用盡啦咁樣樣嘅嚇，因為你要不斷投資錢落去咧嚟去建設。好多人就講緊咧，即係話。你石油產峰的定義就是說我們每年的產量已經開始下降，因為你容易開採那些呢已經是完全開採了，其實已經是了、我們現在已經講緊，哇真的轉那個海床啊，那些這樣的轉油台呢是越轉越深嘛，所以先有前兩年的那個墨西哥灣那個漏油大災難嘛，奧巴馬上台就要處理那個大災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生態大災難，但是呢其實這些這樣的災難呢將來只會越來越頻密，因為咧容易開採嘅嗰啲石油咧已經係開採完嘅，咁啊越嚟越開採一啲好難開採嘅，一成本高，二發生意外， 機會 就大咗好多好多嚇，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油價咧係只會不斷咁飆升， 係啊， 而家嚟講其實2008年之前嗰個油價咧係每桶係好似$37咁上下，咁但係08啊，唔係因為咁講，08金融開始前倒翻轉啊，其實佢已經升到咧，嗱嗰陣時當然有啲人就話操控嗰個石油市場啦。08金融開始嗰時期，石油係升得好厲害嘅，係147蚊一桶，係歷史新高嚟嘅147蚊桶。但係08金融開始之後咧，佢竟然咧就跌到咧係39蚊一桶，好似一桶。好啦，咁但係08金融開始而家就5年都未夠啦嚇，即係唔係5年左右啦，係嘛？五年幾嘅時期咧，但係其實而家咧係講緊係$100樓上一桶啦，已經，即係由嗰陣時嘅即係30幾蚊啊，而家係升翻。咁樣暫時呢幾年咧就好似係冇乜大變動嚇、但係其實咧佢個壓力慢慢上升啦。但係其實真正嘅上升係未嚟嘅，真正上升未嚟。即係而家好多專家都估計咧，其實呢個$100桶咧係守唔住嘅。有啲科學家估計咧，其實喺即係未來10年8載咧，係有機會升到$200桶。咁但係你當然咧，你睇下，你所有睇下出面，所有睇下嗰啲所有嘅財經雜誌咧，冇一個專家咧係會用呢個大前提嚟去預測經濟嘅，係嘛？因為即係根本因為讀經濟嘅人係唔讀地質嘅嘛，就係、咁簡單，係嘛？讀啲經濟人佢唔識地質嘅嘛，所以咧佢係唔理你嘅，即係佢就當呢啲係即係 given 嘅 God given 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講緊咧，其實石油係隨時可以過$200甚至$300桶嘅。咁嗰陣時人類嘅經濟點樣樣？好，呢個第一條。咁啊講翻咧，其實呢度咧就要提一提咧，嗰、那個你喺一個核電站嘅時期，你其實就係減少咗即係起嗰啲即係燃煤發電廠啦，係嘛？咁呢個就減少咗二氧化碳排放啦。但係當然都有好多人講，你建造嗰、那個核電站嘅時期，其實你都要做好，即係好多二氧化碳排放。呢、這個我哋叫做建造碳價係嘛，即係carbon cost of production。但呢個一定係無可避免㗎啦。你做任何嘢都要梗係有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㗎，就 until 你係真係用一啲冇二氧化碳嘅電力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唔能夠成立嘅，即係你咁樣拗法就咩都唔使做㗎係嘛。好啦，咁但係即係講長遠嚟講啊嘛，長遠嚟講佢真係唔會係。排放二氧化碳噶嘛，佢製造嗰個能源嘅時期係嘛？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發展可再生能源咧，無論係太陽能、風能咧，嗱我哋即係今日應該唔夠時間詳細講啦，我哋可能下個禮拜即係深入咁講咧，即係佢哋嘅潛質啊，佢哋嘅問題啊咁樣。但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叫佢哋有間歇性嘅問題。